好，其实我睇亲嚟，今日咪继续电影，不今次就系CG 电影啦，应该系动画电影啦。 动画电影 系动画电影， 系咯， 就《魔雪奇缘》Frozen 二，一套2014年上嗰时红到咧，应该系迪士尼近年嚟最红嘅一套动画电影啦，应该算系。 系算得上系嘅。 佢有 LEGO 系去到咧，啲人听到就系想呕嗰种地步去到。 N 咁多种版本啊，仲 N 咁多种版本，净系入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语言嘅版本，做直情系为咗 LEGO 出一只 CD 系净系收咗多国语言版本嘅。 真系听嗰下咧，其实真系好入脑嘅呢首歌。 容易上口，旋律易上口，容易唱，系属于易唱嗰种嚟嘅。 系啊， 有 K 歌潜质。咁咁。嚟咗幾句咁唱下啊嘛，又朗咯。因為相比其實呢啲咁嘅所謂嘅電影紅歌咧，以前你話Titanic 嗰首就其實艱難唱嘅，鄭麗安呢首歌係。咁、 啊、 就相嗱呢首係容易唱噶嘛，講真。即係話就你話從龍子都唱得，即係唱好都 OK 好聽咯。咁、 啊、 難度唔會太高啦。 係咯，即係你翻嚟今次咧，即係你二期嗰首《完全的 unknown》咧，其實係難唱啊，大佬。 今次首《完全的 unknown》就相對難唱咗。 係。 但其實都所以咧，其實嗱。咁我因為我就為咗依套作品，即係睇咗睇第二集，我睇咗第一集。咁2014年上第一集咧，日本就第一集紅到爆啦，直情海嘯級，日本收200多億嘅去到日元啦，係差唔多破曬日本紀錄咁滯。 哇！去到咁誇張。 咁今年我諗應該都今年佢上畫都破紀錄嘅，又去到。咁我睇當我睇完首日上畫嘅日本紀錄之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好遺憾，天氣之子玩完啦。你不幸嘅你不唔系天氣之子唔好，周海成你面對住個對手太恐怖。 係， 大佬， 淨係個期待個期待值 已 經太高啦，已經 真嘅。如果用期待值嚟計嘅話，今次係比較，因為佢期待太高，所以大家可能會有啲失望。 係， 但如果抽起咗期待值嚟講，我覺得係 OK 嘅 ，OK 好睇嘅。 抽起期待值，我覺得都係爭啲，其實都係爭啲。最主要佢。即係其實可以 算得老酸，你俾人困咗以呢個百合佬入場嘅爭啲啦。 嗱 喂，其實完全係呢個關係。 唔係嗱，即係純粹動以一套迪士尼動畫咧，今次劇本比較野心大咗，佢想講嘅嘢比較多咗。 佢二期個問題，呢個係一個好都幾重要嘅問題嘅。 嗱，因為佢一期其實同黑魔後都屬於嗰類嘢，就係成長。嗱，今次佢就係兩支成長橋啦。成長大咗，兩姊妹，個家姐因為魔法控制唔到，所以封閉咗自己。好啦，因為意外，個家姐自己走咗去雪地裏面解放自己個束縛，活出真我。依咁嘅所謂叫成長啊，解放自我啊嗰啲。跟住好啦，跟住咧，姊妹發現咗和好，啲姊妹拯救真，發現咗姊妹真愛，拯救咗即係真愛，然後拯救咗個妹妹。咁啊，大團圓結局上一集咁樣嘅，好簡單。一个叫做非常简单，今次就多咗叫做揾翻家姐点解会有魔法嘅来源， 叫做确即系开始去挖佢嘅世界观啦。 可以有个世因为其实家姐 Elsa 有嘅魔法点样嚟，其实唔系好重要嘅，因为观众其实因为对于细女嘅观众嚟讲就系喺迪士尼嘅童话世界入边，公主有魔法，公主同女王有魔法，有咩咁奇怪啫？呢个唔重要噶嘛。即系唔需要特登，但系咁你要作第二集，咁你一定挖啲咁嘅嘢讲下应该嘅一样嘢，我亦都冇乜所谓。 其实佢反而系佢做得唔错，即系佢俾你有期待系唔错，即系佢个魔法即系牵涉到佢老豆老母，由佢即系佢最开头咧，其实两季都系佢最开头咧，其实系好吸引嘅，佢俾你个世界观入个世界观好嘅吸引。今次佢讲系其实你阿妈同老豆个渊源，其实可能并唔系就系止于普通嘅人类。咁呢样嘢其实系及得到上一季之处，而且系好睇。 嗱，佢今季就想嗱，一首先就系今季首先就沉本啦，即系解开咗佢身世之谜啦。然后就典型嘅啲荷里活左交式嘅，就系啲侵略者对原居民做啲衰嘢，咁咧就和解，就对大自然同埋现代世界同大自然之间桥梁。呢类其实都颇为之迪士尼，即政治正确，即是即政治正确啦。但我覺得佢有一樣好就係佢唔係好説教，因為始終你佢預備拍嗰啲係叫做拍俾啲咧十零歲小學生照國中生嘅女仔睇，佢就冇去好深入去挖呢啲咁嘅嘢。因為如果換咗再大少少年紀嘅話咧，佢就好老土啦，迪士尼啲嘢。 其實佢第二季即係頭先所講啦，佢野心大咗。其實佢第二季我覺得其實佢真係諗住係俾所有人睇，佢唔係淨係諗住俾細路仔睇。 相对讲佢比较多咗想讲嘅嘢，系野心大咗嘅。 佢多咗个议题就系讲紧依家为你以前其实系人类即系想对原居民啊做啲乜嘢，然后佢后屘系反转咗，即系佢话俾你知其实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就系普通嘅侵略啊嘛。系啦， 呢个就 OK 嘅，即系我依个睇落去就有啲野心，但系佢系都叫做啱好咯。佢唔会话觉得你觉得佢就好刻意，因为不迪士尼好马虎都包括会好啲嘅马虎，但有啲嘅片就觉得系太刻意说教，变咗太政治正确。因为马虎嘅话咧，黑豹系有呢个问题嘅，太过说教，观众觉得有啲觉得觉得啰嗦，但佢就冇呢样嘢。同埋今次啲歌其实 OK 嘅，所以而且我觉得有几好。同埋今次咧，我觉得佢玩啲梗咧，有啲系需要年纪先识嘅，例如话系例如话卖冰佬啦，Christoph 啦。 啊，佢有段喺度唱歌咧， 八十年代其实有啲 style 嚟嘅。 佢想同佢告白嗰首歌，听得出一定唔系嗰时嗰啲嘢。 啊，卖冰佬，我俗称卖冰卖系咪？死我成日叫卖冰佬添。啊咩Christoph， 总之佢咧就系系啦，Christoph 啊，咁咧佢就唱咗中段咧，佢讲佢谂住求婚，即系咁去啦安娜求婚嗰时，一齐唱首歌，成首歌咧系完全唔夹 key， 即系完全个同嗰个姑爷完全唔夹 key 嘅。但系你啲经历过八十年代张学友啊、陈百强嗰年代啲嗰啲 MV 咧，你又笑碌咗喺度啦，系完全八十年代嗰啲嗰啲文艺偶像嗰类咧包装嗰啲偶像嘅 style 嗰啲歌嚟嘅，系笑到我肚都挛埋一段。 系， 但系我发咗全场冇乜几人识笑咯，即系唔够老饼，唔识笑嘅啲嘢。 系，其实真系唔系，即系其实全场比较笑得多咧。其实最主要就系雪人嗰度， 简单嘅谷阿莫版一分钟看懂冰雪奇缘啊嘛。 嗰度其实佢反而即系我觉得嗰部分系做得几好嘅。佢嗰即系佢虽然平时都系耍白痴啊，咁但系佢嗰下佢总结嗰下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好犀利。 我即系话咯，即系话哇谷阿莫啊， 系啊。但系佢做到谷阿莫好多，佢好过佢。 佢两分钟咋，谷阿莫都唔得添啊！两分钟，佢成个古一集古嘢讲晒俾你听。 系啊，佢系我记得佢系佢唔系就咁白讲，佢半唱歌咁样。 半唱歌，半做动作，总之就系、是、哇好嘢！嗰个有小碌仔喺度噶，嗰个又系。 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不过咧，即系讲还讲，即系其实佢当然咧，佢啲幕做得好出色，但系其实我觉得有时佢系出场多得滞咯。 佢有佢嗱理论上咧，阿卖冰佬咧。阿基托夫咧就应该第应该系男主角，应该啊， 应该咯。 但系今集佢影薄到就咁咧，就系去到就系最后你求婚嗰度啦。哇，你咁影薄，你就唔好出嚟啦。 大哥啊，你真系出嚟除咗求婚之外咧，你冇其他嘢做啊？ 除咗就勉强救咗安娜嗰个嘢，叫有啲功劳之外，你影薄到就系纯粹叫做咩？迪士尼系摆个男角喺度嘅啫。 系啊，因为其实佢，我觉得几可惜嘅，因为其实佢个地位系相当之重，佢我觉得系仅次于佢家姐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佢求婚，即系佢求婚。 你个存在感太薄弱了。 你求婚唔掂之后，你坐喺度，咁我好想问翻你啦。你上一集嘅时候，你骑只驴冲翻去嘅。你依家话俾我知，佢哋行咗几个钟，跟住你又放喺度唱八十年代歌。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个就有啲差，即系其实有啲唔系咁好咯。 唔系，我嗰幕其实阿卖冰佬系有一种感觉就系咩？佢俾人遗弃咗。 系。 即系纯粹就咩？佢唔系讲嘢就觉得。你都唔理我，我讲佢做咩意思？嗰种佢无可奈，即系因为其实佢系佢对自己影为佢个自觉噶，卖冰佬 系即系佢知道佢个地位点都比唔上家姐。 因为好简单，因为其实呢套咧就系双主角嘅，系我因为日本，我喺日本嗰个副题标题咧就真系好传神啦。安娜与冰雪女王 系 双主角噶嘛呢套嘢 系双主角， 系今次都系双主角嘅。其实两姊妹话，其实根本一开始两姊妹套日本一啲百合全教片话斋。只会百合世界卖冰佬行嚟做咩啫？ 即系 一开始就两姊妹嗱，佢两姊妹咧，第一集开始到第一集就最后啦，话真爱啊，或者系嗰啲人啲分饭嘅。第一集最后，安娜变咗冰啊嘛，然后艾莎揽住佢，然后艾莎真爱感动咗，要变翻完成啊嘛。 因为嗱，嗰、那个真爱，我觉得同百合佬入边所谂嘅真爱唔同，因为佢哋讲爱系。家人即系其实因为呢个世界得翻佢两个亲人嘅啫，所以佢哋嗰下咧真爱就系讲紧佢其实唔系男 唔系 嗰系 咪咁嘢系摆明，但系喺我咯百合系绑上啦， 即系 佢有一次呢套咧整一套同一年嘅黑魔后，黑魔后就系去到最后 佢投其唔知執個王子咁射咗個公主，叫公主冇反應，跟住黑魔猴射咗個公主一頭一下，跟住個公主搞走啦。跟住話乜冇咁正常講喺迪士尼嘅解官方解釋嘅母女之愛噶啦、啊。而喺白鴻王即係我呢個衰公嘅老母之後就咩啊？白鴻光源氏收養個 B B 女，跟住長大咗佢。男咧男咧係唔負責嘅。嗱好抵死嘅兩種都妙嘅，喺黑魔猴裏面咧就係、是。无啦执个王子，个王子锡佢冇反应，呢度就咩？你无啦，你第一日识咗王子，跟住话同人结婚 啊？ 呢个系第一集啊！败兵佬串佢，窒佢，窒到安南冇声出。到第二集又系，总之就咩？呢个啃咧喺呢两集咧系唔止一次攞嚟窒安南噶啦，就话佢成日攞佢呢个黑历史嚟笑嘅。 系，跟住佢仲要系阿红阿基斯托夫，佢系啊，佢第二集咧，佢第二集系点解佢告白失败就因为佢成日。 成攞件事笑人， 成攞件事笑人，即系佢其实两个系对唔啱眼啊，两个即系两个理解唔同嘅啲嘢。 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就是今次其实呢集咧系第二集嘅，应该好重要因素就系、是、你如果有你冇睇第一集嘅话咧，好多坑你唔识笑嘅，好多坑系摆明玩第一集嘅，即系例如话例如话系有口难言游戏咧，阿雪宝咧，香港叫咩雪宝？我唔記得咗香港因為佢香港 我記得都我 小白叫小白，因為台灣叫雪寶，因為佢嗰、那個offer咧喺挪威文裏如果解寶貝意思嚇，咁、啊、叫雪寶嘅台灣就香港叫小白，小白咧喺度玩扭下係擺明玩緊啊安娜係玩艾莎咧，即係啲高嘅動作噶嘛， 係啊， 跟住咧去到艾莎去到個冰之河裏面咧。睇翻又用啲兵咧重現翻都艾莎出呢高動作，艾莎好尷尬表情。我真係好中佢中意玩就係咩？當啲人過三年後睇翻當年自己嗰格好黑歷史嘅感情，嗰表情咧好過癮 嘅。因為佢小白就係講佢個比較天真嘅僆仔嘛，所以佢做翻出嚟就覺得好尷尬。如果我當時都係咁嘅樣子，我頂 住。但艾莎好尷，即係佢艾莎好尷，安娜好尷嘅就係、是。啲年輕時所犯嘅錯誤咧，依集成攞嚟笑嘅。 係啊， 我幾先中意佢用喺小節上面就係佢挖翻佢咧，將第一集、第二集就係咁生活感啊！就係、是、第一集你做啲可以好有型嘅嘢，你過咗時候覺得好，你多一兩年後覺得睇翻你就好羞恥。 係咯，啊女王咯，女王咯，嗰時咧 A 高型啊嘛， 係好型啊！但係依家嚟跟俾阿小白咯，重新做嗰陣佢扭下動作咧，佢表情好正啊！佢因為依樣嘢佢表情真係做得好就係、是，佢好尷尬、好細微表情咧，佢寫得真係好。 佢好知道觀眾想要啲咩，由第二季係將佢放大俾翻你。 係啊，但係你但係觀眾有親切感，因為係你幾年後冇見過佢嘛。即系佢将观众当咗一个角色朋友嘅话咧，你呢样嘢系观众想要睇嘅。 系 观众嘅就系过三年后啦，你对翻当年又点咧？观众好有兴趣知道。 啊， 呢样我咧系今次嗰个导嗰、那个编剧咧系佢喺方面较好足。嗱，歌方面头先讲过啦，Into the Unknown 咧其实冇咁易上口嘅。 系，因为其实个角色过咗几年之后，即系其实都头先讲啦，佢挖深咗咧，所以佢入边嘅感情系比较冇咁单纯咧。所以佢首歌複雜咗嘅，佢入邊表達嘅嘢複雜咗。 同埋佢都冇咗之，因為之前堆雪人嗰歐一開頭咧，第一集嘅開頭嗰陣堆雪人嗰首歌咧係好好聽。係呢樣收藏，呢首同埋一啲歌咧係太洗腦。相對咗今次歌就冇嗰種，即係可能我聽而家未聽夠啦，可能我睇咗一兩次咧，即係睇碟啦。我 其實係真係冇咁洗腦，我睇即係我都同你一樣，我都追翻第一集。其實好多歌咧，你 一聽就入腦啊， 一聽你入腦，但係今 次就冇。 今次相對你依方面，我覺得其實弱咗幾多嘅。 不過依樣嘢就好難講，因為始終你話作到呢高依類咁神曲咧，可以不可求。 你好難去超越自己咯，你講。 有時啲歌，有時一首歌紅唔紅，同埋一首歌掂唔掂咧，唔係到你決定嘅。即係有時你想作啲勁好偉大嘅歌，反而作唔紅。有時咧，有時無心插柳，突然間佢旋律嚟咗，你唔係咩叫靈感啫？就係、是、作歌你冇料到就冇料到噶啦，唔係谷到有啲嘢噶嘛。 同埋，因為你同埋你第二季始終點講，我覺得佢想做嘅太多咧，你變咗做你啲劇情冇辦法去突顯翻首歌出嚟咧，係爭啲嘅。 劇情連同嗰年都唔係太好咯。 係啊，連得唔太好，因為第一季你唱嗰啲 A 高嗰下，我成個震咗喂，大佬，哇！嗰、那個位你唱啲 A 高，真係完全表達到個 完美嘅嗰、那個係 完美 嘅。 你依季除咗現場對眼窿之外咧，其實其他歌係爭啲嘅。你覺得唔係好連接，好似夾硬加入去想要做啲咩咁咯？ 依樣嘢係比較失色嘅， 比較失色㗎。其實因為佢得個零鐘頭，但佢要首先佢要回顧翻第一季嘅嘢啦，即係佢要去俾翻啲觀眾去啲親切感，跟住佢又要開一個新嘅。新的方向去讲佢两姊妹的转变，其实好唔够嘅佢系。 总之系比较，我依样嘢系佢歌曲嗱，歌曲咧够唔够够唔够 K 够唔够顺口咧，就冇得讲嘅，因为有咗就依就系真系完全靠灵感。 因为取而代之，其实佢个深度系多咗， 深度多咗，因为佢今次其实想讲多咗嘅嘢，因为上一集其实纯粹就咩成长解放。就互出真我，今次其实今次都有，今次艾莎亦都就系叫做第一集佢解就解开咗嗰个牛屎计，变咗墙边，今日墙边咗散发， 系 一个叫做一个步骤解放嘅，即系佢一步一步咁样，艾莎由有一个封闭咗自己屋企间房嘅细路女，去解放成为喺草原骑住一匹流水马嘅女王。 水精灵因为佢第一季嘅时候咧，佢仲系抗拒，即系佢仲系想否定自我，去到。佢頭先即係啲白喉控覺得好正嘅，就係、是、個真愛嗰下，就係通過同個姊妹，即係同佢阿妹咧，即係個真情交流之後咧，佢就開始接受咗自己啊。係 啊， 即係其實今季佢擴張咗講嘅就係、是，咁我接受自己，我本身就唔可能去同人類咁樣，即係有一個毫無間距，毫無間距咁樣相處咁。 因為其實佢自己呢一集其實佢都開頭都表現咗就係佢嘅解放係有限度嘅，因為一開頭佢聽到神秘聲音，佢唔敢講。 系啊， 即系佢喺度压抑自己，其实佢系未完全真系叫付出真我嘅。今集嘅结局就真系叫做付出真我，就系、是、去到一个大家接受佢，大家完全接受咗佢，佢都唔需要去限制自己嗰个精神嗰个状态嘅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就仲未嘅，因为佢最后嘅选择，因为佢最后系变咗第五精灵啊嘛。其实佢即系变咗第五元素嘅精灵啊。其实佢自己就选择系接受自我，就系、是、我唔去同依家嘅人类有太大嘅交流，我。留翻喺我阿妈个种族嗰度，咁样佢活得更加自在，因为嗰边魔法唔系啲咩奇怪嘢。你依家讲紧你喺原喺依家人类种族入边，佢啲魔法其实都仲系一个忌讳噶嘛。 嗱，呢样嘢好妙嘅，有啲白观众就话：有冇搞错啊？最后呢两姊妹分隔两地，跟住我第一谂法就系，如果匹马可以由冰之河几分钟就赶翻城嘅速度，咁我谂下由佢嗰个草原去翻个城堡，应该都唔使好耐嘅啫。 嗱，咁样就嗱。首先嗱，虽然今次个故仔咧系摆到明系想要即系 end 咗end 咗个故仔嘅，即系我觉得佢系想 end 咗故仔，即系跟住佢收翻啲伏线啊，讲翻啲起源嗰啲之类嘅嘢。但我想讲，其实因为你观众睇得认真啲，你就会知道阿女王咧，佢始终都仲未冇办法去完全接受个妹嘅，佢冇办法仲接受到人类阿妹嘅。咁样分开两边，等佢哋即系点讲啊？等大家开始慢慢去 唔系我呢样嘢唔系嗱，甚至佢一开头其实佢唔要就话佢咧，其实啲人有一个批评就系、是、个去出去冰之河嗰段，艾莎掟咗安娜落冰嗰只船嗰度掟走咗佢，嗰度咧有啲嘢观众唔谅解嘅，但我觉得你唔通叫安娜走同佢海去冲啊？因为佢即系我睇嗱嗰度咧，啲观众望啊，我睇完咗之后，艾莎喺海度同匹精灵马搏斗嗰段，我就啱嘅。 系 大佬啊，你唔通叫你个妹冇魔法冇特殊能力，你叫佢喺海度同啲匹马啊？你带住佢，你点带住佢啊？因为佢能够冲过海，系因为佢一个人搞掂，但你帶個妹衝唔到過去嘅。 佢對豬親人嘅愛就係寧願自己一個做。係 啦，因為嗰日佢冇信心保護佢。 佢冇，即係佢其實佢都，即係其實佢點講啊？即係我覺得阿女王始終佢係對人係有抗拒嘅，即係佢對親人都有抗拒嘅，佢冇可能會選擇同你一齊去做。 唔係，我呢樣嘢唔係抗拒，係純粹就係純粹做咩？因為佢愛佢，所以佢唔想佢受危險啊！即係呢樣嘢其實佢保護佢就係、是、因為之安就係、是。你冇信，当你冇信心去保护你最爱嘅人，你不如唔好俾佢去。 因为 呢个我唔关唔抗拒。 因为大家未，即系大家应该理解到佢女王系始终对控制自己力量系有一个保留，佢未必真系控制得咁好。 唔系，但系嗰段情况咧，佢唔系已经控制，即系好似一开头。 同埋佢一开始火烧新闻嗰刻，佢都保护唔到个妹啦，佢梗系唔会带你去啦。 系啦，佢因为佢先冇信心保护个妹嘅。因为佢唔系话佢抗拒，系佢冇信心保护个妹，尤其是喺个海嗰度，大佬佢穿过海， 佢 点带得 俾人 啊？佢自己都冇信心，你仲带埋个妹 啊？ 就啱啊！呢样嘢我啱嘅，而且后嚟就系、是、当佢就因为佢冇带个妹去，好啦，当个家姐出咗事啦，咪佢真系好似我话斋陷得太深啦，俾嗰啲兵俾嗰啲几嘅兵封印咗，咁咪靠妹救佢咯。呢、啊、个我几好嘅，即系第一集其实就纯粹系叫咩个家姐救，即系系比较抢戏嘅家姐。但第二集咧就咩，互相有互动，即系家姐去解埋个妹，救翻个家姐。 即係佢依樣嘢係個呼應得幾好嘅，就係咧家姐去，即係佢始終其實佢第二季係真係做到咗一個真正嘅共同作業。你只能做一樣嘢，然後兩個即係由兩個咧咁樣去 互相幫忙， 互相幫忙之後先真係解決到問題，而唔係單方面你用力量或者你去盲你阿妹去盲衝咁樣去做。 係啊，因為個妹就負責破水壩，因為嗱有人問就係、是、喂。大佬打烂个水坝，咁快打烂水坝？唔系，即系嗱，对于我妹嚟讲，突破坏水坝咧，唔系为咗解放嗰个咩迷雾，亦都唔系为咗咩嗰啲诅咒成日尽力就为咗救家姐。因为对佢嚟讲就系家姐，佢觉得佢伤佢一就系，因为佢知道个真相，佢觉得你知道真相咁，而真相就个水坝。而如果你知道打烂个水坝，理论上啊，佢当时估就系、是，佢当时应该就谂、是、乜就系、是、真相同水个水嗰依嗰个嗰过去嗰件事同个水坝有关，即系拆咗水坝。失勢回復原樣，咁咧就有可能救翻佢家姐。 即係佢家姐俾精靈力量反噬變咗冰嗰下咧，其實佢係有趁呢段時間咧，將啲記憶俾咗阿妹啊。阿妹其實嗰下同阿家姐係相通咗噶。 係啊，跟住睇咗記憶就知道佢知道當時過去發生咗咩事。 係啊， 咁咧就佢情況就係、是、佢知道發生咗咩事，佢要請佢就係要解放嘅就係、是、拆咗當時代表住呢個過去嘅醜惡嘅歷史嘅一個象徵個水壩。 係啊， 水壩爆咗咧。就一切結束噶啦， 系啊，跟住然後佢爆咗，佢家姐解放咗，跟住佢家姐咪嚟個逆轉，一口氣衝去個城鎮前面開個水盾，開整個冰盾過去擋翻住水翻去啊嘛，即係佢衝擊佢。 幾鬼快啊！由冰由北海，因為佢嗰、那個因為我睇翻資料就係、是因為有考證咧就係、是、應該挪威嘅地區嚟嘅， 係 咁由挪威北海入哇！你匹水馬即係快，即係快過747啊！砰砰幾快啊！戰鬥機速度嚟 嘅，即係北啟為最原始嘅五精靈之一。犀利！ 我所以话咯，啲人话哇，你两招分隔两地，跟住佢 ending 咗系佢安娜寄封用风精灵寄封信俾家姐，叫佢星期五有家人聚会啊嘛。我谂啊，大致上你两个地方距离应该由东涌去青衣嘅差唔多嘅啩，半钟去到噶啦。你唔系分得好远啫。 其实好简单，物理距离根本就乜问题，湿嘅距离早已经拉近咗。 系啊， 所以完全系即系冇需要喺埋一齐，特别系阿 都要喺埋一齐佢两姊妹。 特别系阿妹，其实佢。唔系真系话，即系佢对家姐系讲真系亲人啫嘛，即系你又即系同埋，其实佢对阿基斯托夫都唔系话真系完全 唔系。即系基斯托夫就夹佢肯答应基斯托夫求求婚咧，系真系我最讲最夹硬嚟嘅就系，即系咁。虽然话你伤咗三年，咁你一日都可以求婚咯。咁你起码伤咗三年嘅话，咁对方求婚你有冇乜嘢夹咗佢？我觉得亦都唔系问题，就系、是、你咁影薄，你都好意思求婚嘅你。你成套戏你冇做过咩嘢、啊？ 其实真系冇做过乜嘢噶，佢真系纯粹俾翻个 ending 佢两个咯。 即系所以嗱，但系反而咧就咩？你两姊妹由头起码就咩？爱嘅告白起码最起码至少我随便数都起码四五次。两姊妹嗰啲即系嗰啲咩？我同你一定我哋点样喺埋一齐噶啦？我有事我要请教你，之前嗰啲。好曖昧嘅宣言。 哦，我覺得 其實係多水，即係上一次最後一幕，但今次就係、是、哇，兩姊妹使唔使咁放閃啊？係由頭閃到尾嗰只、啊。 因為佢個妹，因為點講啊？其實經過上次嗰次之後，佢妹已經揾到點樣去同佢家姐相處啊嘛，所以就即係其實佢係 放閃啦。 即係其實佢就變咗做佢好直接咁可以揾到，即係揾就係同佢家姐講，我要去幫你，你唔好拒絕我。 系啦，有咩事我同你一齐，因为我爱你。我仲记去咗咁样，因为对于艾莎嚟讲咧，你讲咁白，佢先冇得退嘅。因为如果你讲暧昧啲嘅话咧，艾莎会闪避嘅。佢因为艾莎佢本身就系佢唔系怕佢妹，系怕人。 佢怕，即系佢 怕人啊！佢害怕接外界接触啊！佢会学，佢唔知点样同外界接触，所以佢一定要去咩？好直接直白地就咩？家姐，我点样跟住你噶啦？ 因为佢本身就已经系。讨厌自己，所以其实佢对其他人嘅态度都系会好排斥。 所以佢一定要好直接地，即系叫做咩？单刀直入爱的告白，放闪放到，即系咁佢家姐先至叫做冇得退啊！ 即系你要俾阿家姐知道，其实个问题在于有啲问题系要一齐解决 的。系啦， 即系家人你系，即系其实你可以相信家人呢样嘢。即系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即系佢特登兜翻去跟完嗰下咧，佢先知道原来佢屋企人系咁爱自己，佢先可以理解到而家佢阿妹做紧嘅嘢系相似嘅。咁样佢先有办法去接受到他人呢样嘢嘛，咁但系结果去到 ending， 其实佢都仲未可以完全接受到嘅，所以先俾佢分隔两地。 因为佢从未知道人，只应该就系佢对于人呢样嘢，佢仲应该就系对于佢生活嘅环境，佢始终佢因为其实第一集都系噶，佢仍然系唔系好习惯，应该佢对于喺皇宫里面一对堆人嘅依家生活咧，佢唔习惯嘅，因为佢从小长期就系咩，将自己困喺间房里面，佢唔习惯面对住一大班人。 要做啲即系繁文缛节嘅事咧，对佢好辛苦嘅。 同埋，因为佢即系始终个伤口啊，你细个唔小心啲冰魔法射到阿妹啊嘛，跟住射到佢渣啲死啊嘛。 佢又仲有心理阴影嘅，佢系一路害怕，所以佢一路咩嘢都收埋咯。安娜知佢呢样性格啊，所以就一路，所以就有理唔理就揽住佢家姐先，所以就唔好俾佢乱嚟。 系啊， 唔好俾钱咩？我孭晒上身。佢家姐系有种就咩？一佢害怕人，二就乜嘢一个揽埋上身。佢觉得件事系由我而起嘅，我要负责孭下佢。 系啊， 安娜就阻止佢家姐做傻事。 系啊。即系变咗做佢哋两个个转变，其实系真系都几明显嘅，即系呢方面。 互相成长嘅个妹第一集系其实属于叫做天真，即系有啲叫做唔识睇空气，同埋比较冲动咯。 咪再啲迷妹咯， 系咯。但系好第二集咧，佢真系成熟咗好多。佢明显就系知道家姐嗰种性格，而佢家姐都知道个妹性格，佢互相即系两姊妹互相了解，佢知道个妹一定要跟埋嚟嘅，但系佢冇信心保护个妹，所以推走佢。 所以咧，其实去到最后咧，我觉得一点都好正嘅就系阿妹做国王。阿妹做国王，其实阿妹比家姐更加适合做国王， 因为佢性格，佢属于叫做善于交际啊，佢知道点样去应付啲嘢。但系佢家姐就系阿安娜，系艾莎系唔善于交际嗰种嚟噶。 哇！一有即系你仲记得咧，其实佢一紧张咧就会变冰噶啦啲嘢。 系啊，佢好容佢容易紧张，乜嘢都收埋。 系啊，反而阿妹就平易近人， 乜都佢乜都识乜佢喂佢乜都佢乜都咁讲啊，佢属于叫容大家点讲？佢系比适合去做啲虽然成日讲紧国王呢个工作系需要社交嘅，但系冇社交性嘅艾莎系。 系啊，佢又平易近人，佢自己个本身个角色嘅塑造性又高，即系你其实你见到佢系不断咁越打越强嘅佢。你咁样嘅人先适合领导国家嘛？咁但系阿女王唔得啊，大佬一有咩事佢就会攞魔法解决我，咁点样做嘢？ 同埋有一样就系有啲佢真系有啲人一系唔适合做，唔适合做噶啦。 系真系唔适合就唔适合啦。 所以佢呢度我觉得佢做佢嗰个处理系 OK 嘅，即系几好嘅。 系 喺姊妹成，即系喺角色成长同埋嗰个转变上面，佢系做到一致性。 即系佢个姊妹，佢关于呢对姊妹真系贯穿晒两集嘅主题咧，其实真系好正。 嗯， 系啊。 呢个我系几我几欣赏嘅，即系叫做算系呢集我系俾成，即系喺深度上面佢系成功咗。就系剧本相连，我复杂咗啲就冇同埋。都好难去做，有啲点讲咧？今集小白就最抢戏啦。 小白始终佢一人担任晒所有笑型。 我觉得佢见应该嗰个抢戏抢过咗火位添。 我觉得其实好多位 去到套佢前半句话斋，好成日但喺佢一路去旅行嘅时候咧，小白一路讲嘢，讲到大家嗌烦嗰种地步噶嘛。 系啊，其实呢个我觉得就即系呢个反而就觉得就比较符合你开头所讲，其实佢俾即系呢方面真系俾细路仔嘅。雪宝佢啲套租话搞笑，真系俾细仔大过火，有好多即系啲紧张位，其实我就觉得你，因为佢今次有唱首歌嘅，话咩转变嗰啲咧，其实觉得嗰啲位咧，其实系冇咩需要，因为你唱完都冇意思。 嗯， 咁就我觉得其实系应该佢啲戏份太多啦，你应该俾翻 少少太过， 你起码俾翻 卖冰佬啦， 卖 冰佬太唔抢你，即系有佢就，大家唔记得咗佢系第一男主角啦，因为其实大家嗰只咩，佢女主角。唔系佢女主角，男主角系即系双男主角嘛，双主角佢女主角就第二配角，佢就成你叫好个老人少少嘅就大佬， 你真系老人，你同只驴仔一样咋，大佬。 即系再讲下先攞名嘛，大佬，你同驴一样啦，真系。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个呢方面就始终时间唔够咧，好啲取舍，我觉得唔系做即系做得系争啲呢集。 依样我系呢个系我比较冇咁好嘅地方， 系啦。 但 系 整体讲 全功咯，佢 同埋整体讲我 OK 啦，嗱。对于对于女权分子嚟讲，即系如果用角度啊，对女权分子嚟讲 ，OK 啦， 冇乜可以不满啦。 咁啊，两个呢个大家唔系花樽去拯救世界，拯救危机，就系好啦，迪士尼一家大细 OK 啦。跟住男女主角走埋一齐，黄道有啦， 有啊。 跟住道理都有啲啦。 咪 OK 啦，即系有说教啲道理，有啲说教嘢， 大家都知嘅嘢咯。 但系咧，有典型啲美国族荷里活左交理论啦。 啊，跟住你讲呢、這个叫做魔法世界，即系一个魔法世界啦，即系以一个叫做点讲啊？我唔知点形容啦，即系挪威地区，我应该点形容嗰边咧？即系一啲叫做北边嘅比较北边嘅神话啊，唔系神话啦，魔法世界嘅故事，其实佢都做得唔错。 OK 嘅，佢所处理得几好啊。 系啊。 甚至有啲搭控嚟讲 ，OK 啦，两姊妹抢晒戏啦，两姊妹，但系仲有就系两姊妹示爱，头先我都讲啦，两姊妹啲示爱使咩咁多咧？ 即係我覺得 由頭閃到尾，即係如果你要網上嘅話咧，你兩姊妹網即係你大你可以食三大碗飯咁滯去到 網上方面係有好多情節嘅。佢古仔本身係提供即係即係甚至我覺得應該係個古仔提供一個極佳嘅素材俾你，因為佢哋個姊妹嘅基本真係係由第一集繼承到第二集，並且一直維持得好好。 嗱，有一樣就係、是。针啲漫画咧，从来冇 BL 嘅，但系所有父女睇都系你针嘅。总之就系唔需要里面有真正嘅 BL 情节，你俾空间妄想得。Fawson 咪咁样咯，佢俾咗大量空间妄想。你中意假如你中意假如姊妹亲情，完全冇问题。迪士尼已经话咗明，姊妹亲情啫嘛，系你中意点妄想系你嘅事啦，唔关我事啦。咁对一啲成乜百合全嚟讲，大把空间啦。因為第一集其實笑碌咗，因為我為咗依單，我即係我自己寫稿或者同做節目啦，我抄翻咧2014年三大啲日本啲日本百合畫啊，2014年三大百合奇片，一《Fawson》一，二《回憶瑪麗》 啊， 三《黑魔後日》。其中咧《回憶瑪麗》咧就係、是、連日本即係就算係公認嘅就是、黃道百合，跟住咧《黑魔後日》母女百合，呢條姊妹百合齊曬。 即係始終講係，畢竟太少啦。即係你畢竟以依類嘢上架人幕嘅真 係 少，其實。 同埋一樣就係佢唔係話好就好似低音部嗰種明刀明槍到一個就係 哦，佢擺明嘅唔係好，即係佢點講？我覺得佢個爆嘅部分，佢唔係好似我哋睇開食開日本二傳嗰類咯。 唔係嗱。你唔好佢一樣就係佢始終要接去 sell 一批正真真正嘅細路女，因為始終又俾細路女睇嘅，即係我睇咗全英文版啊，都好多靚妹仔細路女睇嘅，一家大細睇嘅。佢 sell 依班人咧就唔有時有啲嘢咧係唔老咯，即係 sell 完 jump 你唔能夠即係 sell BL 噶， 係 你俾到個夠大嘅空間你搞掂，殺曬空間，總之就係、是、喂妄想就係要空間啫嘛，你冇你佢話到明啊，佢成套戲。佢俾好多位嘢要妄想搞掂咯， 即系我觉得佢个即系佢俾个佢个基础系好好，即系佢俾咗个框架嚟，其实好正嘅。佢其实点讲，即系我话佢唔似二传，因为其实你讲真啦，话俾细路女睇，江美初代啦， 江 美初代根本就已经系 情啫嘛，但系就系你咩妄想到， 即系除咗冇得帮你之后，佢乜都做齐晒啊，大佬。 系啊， 咁你变咗做你依家根本即系佢俾咗个好好嘅素材你去望，你去谂啊嘛。 系啊， 同埋你又知个黑幕后母女百合其实真系好捻少啊，大哥。 咪就系最后一幕噶咋？ 系啊，最后一幕，所以咧佢依啲系真会俾到啲大家有个好大嘅妄想空间咯。 系啊，因为唔系同一样就迪士尼好中，迪士尼依几年嚟咧，佢将啲传统嘅所谓嘅传统素材咧，佢用加啲转字位，由黑魔后咁样。去玩上公主嘛，但是他最后一扭就是什么呢，边个说想就是用个魔用个女巫 做主角，然后公主最后真爱是谁，个女巫 是啦，他 跟着国王是什么，国王 反派还有、就是因为两种都是什么初恋男朋友就卖鸠咗你，嗱依底嗱黑魔后咧就初恋男朋友割咗黑魔后就落嚟，依度咧个初恋男个第一日见咗男朋友咧，原来想吞并你国家嘅。 啊，依度系个王子一开始呃你噶嘛？ 系啦，两次都系话俾你知就咩？一开始开头可以卖冰佬话斋，你识咗几耐啊？一日，你知唔中意咩啊？唔知，你中意份唔中意咩？唔知，乜你都唔知就要 结婚？你知唔知男？你知唔知男会撩鼻屎噶？唔知， 乜都唔紧要。跟住咧，今集咧就今日咧成日笑佢啦，成日笑安娜呢啲咩？即系一日情缘啦。之后最好嘢就有一个就有笑就系。艾莎去到冰河，跟住佢冰河里面出现咗一大堆艾莎回忆啊嘛，你都见到汉斯咧，跟住艾莎轻一笃，跟住汉斯即刻碎晒嗰个冰像， 即刻碎咗。 跟住有人话：，哇，咁似 Marvel 啊，索斯咁样嘅拍手指咧。即系呢个就我纯粹呢个可能有少少叫脑补延伸啫。但系嗰个人佢好中意玩汉斯嚟玩嘅，几幕嘢都揾汉斯，佢揾安娜呢个黑历史，揾汉斯都黑历史。 唔系咁汉斯其实讲真系真系抵死啊嘛。 唔系呢个笑，同埋呢个系丑角啊嘛。 即系同埋点解 Fawson 即系我觉得点讲咧？安娜嚟讲咧，以一个女角嘅塑造系相当之吸引啊！即系佢好吸引，即系点解大家会妄想起嚟？唔单止因为个古仔个即系个古仔独立于即系佢两个姊妹系。故事嘅骨干，而系安娜呢个角色，即系阿女王，我觉得就普通啦。安娜呢个角色塑造得好，佢即系佢好似一啲叫做，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好有真实感，好人嘅情感啊。 佢写好啊，佢描 写得非常之好啊， 好成好立体啊。 系啊，好立体、啊。 佢角色嘅 唔同方面，即係生活佢又都係頭先我形容啦，就係佢玩嘢好難言啊，佢面對自己黑歷史啲尷尬表情，好生活咁，就係個角色唔係話好浮面地嘅，而係會喂諗翻自己啲當年年輕時犯嘅錯誤啊，唔成熟嗰啲，佢講難為情啲嘢。我覺得寫得幾好嘅，喺呢方面日本嘅動畫嚟講係好少有，即係少有地會寫咁立體感啊，嗰啲咁生活化。 係啊，咁生活化，即係呢方面就令你會產生更加多嘅妄想。 而唔係話好，唔係話好純粹係民族性套面，因為 呢個 係好容易民族性套面，但係佢好生活化嘅。所以我寫呢樣寫得好成功。 係啊，所以呢樣嘢先會導致到咁多人係會覺得呢套真係即係會以百合去睇呢套嘢。 係啊，咁呢套嘢我今年都已經睇啊，我會唔會爆到好似？上一集咁第一集咁誇張，又可以有啲保留嘅，因為第一集爆得太誇張，但係應該都唔會差得太遠嘅，因為我聽到都全球爆紅噶啦。 係啊，喂，因為始終講真，第一集打個底太好啦。 係啊，第二集你一定睇第一集，你一定睇第二集㗎。係 啊，即係無論第二集好定壞，你聽完我哋覺得，聽完我哋講佢啲優點，佢應該好定壞，你其實都係會睇。你睇咗第一集，你唔會當第二集冇到噶嘛？ 係啊，即係好啱。我而家睇完《黑魔球一》之後，我諗住聽日揾第二集睇咯。就算唔係特別好睇，但係咁睇完第一集，睇第二集噶啦，依心態咁 啊。即係你唔知佢會唔會續集噶嘛？睇咗先啦。 係啊，所以我依次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總結就係，如果你喺咁高超高期待嚟講，係有失望嘅。但如果扣除咗超高期待 ，OK， 係幾好睇嘅。 即係反而我會建議冇抱太大期待，即係冇抱太大期待去睇。 冇期待超第一集。 係。 但如果你唔當佢就係好睇，唔止喺唔超過第一集嘅前提下，因為第一集冇係殺曬嘅嗰利告，佢太名場面啦。但係第二集就冇，第二集就冇咗咁經典名場面，就依個即係薄弱咗。 即係第二集係真係幾建議係比較用心啲去睇佢。 佢就需要多啲時間消化。 多啲時間，你需要多啲時間消化，唔可以就咁話去直接當係一套迪士尼嘅動畫片咁樣。 但你又唔能夠唔睇第一集喎，因為唔睇第一集嘅話，好多肯定唔識笑喎。 睇第一集你唔好入場啦。 因為第一集，因為有啲人話睇第最好睇第二集，再睇第一集。但如果你睇完第二集再睇一集嘅話咧，第二集你好多肯定唔識笑，因為佢好多肯定玩第二集嘅，玩第一集啲肯嘅，即係話，例如黑歷史啊、黑安娜黑歷史啊、艾莎黑歷史咧，係要睇完第二集你先識笑嘅。你淨係睇第一集咧，你 get 唔到個位。所以呢樣嘢我係要睇第一集、第二集嘅。佢都擺明咗嘛，就係我預咗入場一定睇第一集噶啦。大佬，全球狂收啊！ 系啊， 咁嘅情況之下，你可唔可以睇第一集啊嘛？你都幾人揾咗個未睇第一集嘅人睇第二集啦啩？ 同埋好老實講啊，依套嘢唔係單元式故事，我冇即係你直路你都應該會覺得佢係一套續集嚟噶啦，你冇理由就咁就去睇噶嘛？ 嗱，唔係有啲嗱迪士尼有啲片咧係可以淨係單集睇嘅， 係啊， 但依套真係續集，堅係續集。你一定连第一集睇先得嘅， 呢套系续集嚟噶，所以我就唔太担心会啲人会觉得因为好红所以入去睇。 同埋同埋阿小白都同你一分钟讲咗成个剧情咯。 我觉得嗰边太神啦，佢真系 神啦， 嗰边真系太神， 太神乎其嘅。睇完之后系观众同埋阿艾莎嗱佢成一齐乌大嘴，唔知咩反应嗰只嚟。 系 嗰个表情好正嘅，好似乌系唔知咩反应嘅，突然间系。嗰邊係好正嘅，成班嗰人係全程 O 咗嘴嗰種，佢唔係笑佢咧，係我想睇啲咩嘢啊？嗰表情哇好正，即係佢好多依啲細節做得真係好正呢套。係總之，因為我係今年如果你有睇開迪士尼，即係如果你冇睇開《科神一》嘅話，絕對揾你睇，因為《科神一》係好好睇嘅。 如果你冇睇《科神一》嘅，你可以上，即係你可以去。 你去 YouTube。揾套 Lego 睇完先啦，睇完之後你就去揾科神一嚟睇噶啦。 啊，係啦，你嗱睇嗱睇出啦，後面都好。 你邊調咗嚟睇噶啦？科神一首 Lego。 我記得 Netflix 係有科神嘅而家。 Netflix 好似冇啦。 冇 咩？迪士尼啊嘛。 Oh shit！ 嗱，如果迪士尼咧，順便講下就係、是，因為Disney Plus 就開咗啦。咁咧，而家你喺 iTunes 買到嘅就只能夠買，就冇得租。因為以前咧 iTunes 咧，你係可以租$18啊，或者$28租一晚嘅。但係咧，而家對唔住，得翻買。158年358就一隻就買咗佢4K 片就買就冇得租，因為而家所有你租嘅嘢唔該迪士尼 Plus 啦，而迪士尼 Plus 咧快佢就話迪士尼方面就話快就2020年，慢就2021年就會喺亞洲推出。 哦， 咁咧最快嘅話咧就下年嘅第一季，即係1、2、3月。 啊， 因為而家就大鑊，而家幾頭痕嘅就係、是、迪士尼收起曬所有版權，即係話。Netflix 就冇噶啦 ，iTunes 咧就只有買。咁、 啊、 你就如果而咧好吹漲地，迪士尼 Plus 就手拿住咧，好拿多版權。博士啲嘢為佢嘅，迪士尼又係佢 ，Marvel 又係佢，星戰又係佢嘅。跟住仲有國家地理頻道又係佢嘅，即成 最近多人睇佢，全部佢攞紧晒， 咪就系咯。咁大佬啊，虽然系 Netflix 而家又颁一套新嘅《爱尔兰人》，但系三个半钟头啊，大佬，拜前斯高西斯啊，老爷，你三个半钟头点啃啊？仲有、啊，系即系讲真，即系查嗰人。我而家我有啲衝動，因為我妹有個 account， 我想衝動用我妹嘅 account 睇《愛爾蘭人》，即係始終馬田史高西斯嘅嗰位係馬田史高西斯啊！強調啊，但係聽咗三個半鐘頭，我就拒絕，點梗嘅大佬？你好難揾三個半鐘頭坐定定喺電視機睇嘅，戲院唔同喎、啊，戲院咧你只要忍到尿嘅話咧，三個半鐘頭就啃到喎、啊。但係你坐喺電視三個半鐘頭咧，你中間你又忍唔住玩手機，又去廁所，跟住食啲嘢，哇！你好難堅持到嗰個集中力嘅。 係， 依係比較麻煩啲。所以有啲戲咧，你有戲院咧係有戲院嘅好處嘅。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放心，我唔會講愛爾蘭人嘅呢樣嘢，太恐怖啦。下次如果再應該十月尾啦，十月尾就下應該接下來嘅大片就係大家睇佢會究竟係天國定地獄嘅《星戰》最後一集。 嗯。 天行者重生。 好。 天行者再起。 啊。 睇《星戰》，你而家上 DC Plus 睇呢個 Yoda BB 好過啦。 香港未有啊， 超萌啊， 香港未有啊。香頭先先講完，香港未有，仲好講。香港而家等 於你方冇方法睇，唔好傻啦。 問題有，譬如我唔識生肉啊嘛。 我哋唔會討論呢啲方法。 我費麻煩啦，又開 VPN 卡搞一大堆嘢。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睇下仲有冇西片咧，應該可能會有嘅。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